第146集，你想干什么？回去的路上，温小辉看了半天老吴的后脑勺，终于忍不住了。 吴哥，洛伊这几天在干什么？ 老吴有些意外，但依然很镇定。 我不太清楚，我这几天一直守着你们。 你不怕长行的保镖报复你吗？毕竟当时是你挑了他的手筋。 干我们这行还能怕报复吗？ 也是。 温小辉还想说什么，手机却再次响了起来，来电显示的名字让他心头一颤。 黎硕。 他没想到黎硕还会打电话给他。黎硕虽然又绅士又平和，但其实是个心气儿很高的人，他应该早对自己失望透顶了。在挣扎了十多秒后，温小辉接通了电话。 黎大哥。 小辉，最近还好吗？ 嗯，挺好的。你呢？ 我也还好，寒暄的话就不多说了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 什么事？ 我不知道洛伊会不会告诉你，但是我觉得以他的性格他会瞒着。 温小辉心脏一沉，握着手机的手攥得死紧。 你说。 我是刚得到内部消息，长兴昨天跑了。 温小辉脑中闪过一道白光，身体克制不住地狠狠抖了一下。 什么？他怎么可能？ 他是经济案，又在保释期间，要跑太容易了。只是这么一跑，就是把所有的退路都断了。我具体不清楚他和洛伊之间的恩怨，但既然你和洛伊那么近，还是小心点好。 谢谢你，李大哥。我 猛烈的撞击伴随着巨响，瞬间将温小辉从座位上弹了起来，狠狠撞在了车门上。温小辉感到半边身体剧痛，眼前天旋地转。他昏迷前听到的最后的声音，是黎硕在急切地叫着他。温小辉缓缓睁开了眼睛，他脑袋疼得好像要炸开了，眼球发胀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。他努力回忆了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然后他想起来了，他出车祸了。但是根据他曾经的经历，他觉得那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的。当初黎硕雇人从洛伊手里把他劫走，就干过同样的事，只不过当时那一下跟这个比，只能算擦碰。他深深喘了口气，不用多想，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。出了车祸不在医院，而在一个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地方，一定是长行干的。他看着简陋的木质顶棚，仔细分辨外面的声音，猜测自己应该是在一个有水的地方。他强忍着浑身的酸痛，撑起了身体，发现自己被扔在一张脏兮兮的单人床上。环顾四周，屋子不小，半边堆放着物资，似乎是个仓库。简单的生活用品应该是给仓库管理员准备的，只是从陈设上的灰判断，这里应该很久没有人用过了。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一想这些问题，温小辉就觉得头痛欲裂。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脑袋，还行，除了左脑门贴着一块纱布，其他地方没有开瓢，也没有血乎乎的，估计是脑震荡的后遗症。胳膊腿也还在，这几年受伤的次数加起来比他过去20年都多，希望他这次也能大难不死。他咬着牙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走到了门边。门果然从外面锁上了。他有气无力地拍打着门板。 喂，有没有人啊？来人啊！ 既然没弄死他，那也不打算饿死他吧。叫了半天，他终于听到一阵脚步声。 一个粗嘎的男声在门外响起。 干什么？ 饿了，还想上厕所。 男人走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温小辉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，他以为是开锁的，没想到黑漆漆的门板下面竟然打开了一个狗洞，一个托盘上盛着汉堡和矿泉水被送了进来，还附赠了一句话： 拉萨在屋里解决。 你们把我关起来想干什么？ 他话还没说完，男人已经锁门打算走了，根本不想搭理他。他赶紧趴下身，想看看外面到底是什么地方，可惜只来得及瞥见一点，狗洞的挡板就又被锁上了。不过他已经看到他想看的了，一排废旧的集装箱，他在港口。他看了看表，如果他还在冯月华离开的同一天的话，那么他昏迷了7个小时，这个时间他在地面能到达的港口好像有3-5个呀，最近的就是金城或者秦城了。温小辉拿着汉堡和水坐回床上，机械式地摇了起来，食不知味。长兴想拿他干什么？威胁洛邑还是报复洛邑？或者说两者皆是？不管怎么样，他这次恐怕不会只是断个鼻骨那么简单了，就是不知道洛邑这次有没有留个后手了，否则他真的是凶多吉少。不知道怎么的，他竟然没觉得害怕，大概是因为担心这一天担心的太久，以至于都觉得不耐烦了，抱着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心态，早死早痛快。和洛邑在一起，他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了，就连恐惧都已经麻木。幸好冯月华和罗瑞都已经出国了，只要他们安全，他无论怎么样也只能认命。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被洛邑给毁了，说不定最后还会因为洛邑英年早逝，想想真可笑。他上辈子必然是掘了洛邑祖坟，杀了洛邑全家，才要这样还债。他竟然连愤怒都感觉不到了。在这个安静的、潮湿的、破旧的港口小仓房里，他觉得万籁俱寂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吃完东西，他晕晕乎乎的又睡着了，中途醒了几次，都是疼醒的。睡到最后，已经不知道黑天白夜。他幻想自己在脑出血，说不定睡着睡着就过去了，那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可惜，天不遂人愿，他最后还是被人粗暴地叫醒的。一只混杂着烟味的手在拍他的脸。 喂，起来，起来。 温小辉睁开眼睛，见是那个送饭的人。 干嘛？ 起来吃点饭，别饿死了。 我睡了几天了？ 快2天了。 温小辉还真有点饿死的打算，可惜他一醒就发现自己饿得要受不了了，于是只好坐了起来。 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？你想干什么？ 我只负责看着你，保证你活着，其他我一概不知道。你赶紧吃饭啊，吃完饭把药吃了。 温小辉想了想，还是不想当饿死鬼，于是拿起汉堡咬了一口。 你就不能换个口味？天天像垃圾腿堡。 操，事儿还挺多的，吃你的。 男人督促温小辉把饭吃完，又把药吃了，才收拾东西要走。温小辉在吃东西的时候偷偷观察了，看他的人不止一个，门口还站着一个，就算是他活蹦乱跳的时候，也未必干得过这个虎背熊腰的汉子，现在这副病殃殃的样子就更不用想了。 那我要这么待到什么时候？ 我说了，不知道。 那你至少告诉我今天几号吧。 17号。 我在京城还是秦城？ 男人冷冷看了他一眼，拿起东西走了。温小辉发现这人嘴相当严，多一句废话都不和他说。他现在唯一知道的有用的事只有两件。第一，他对长行还有价值，暂时死不了。第二，他被绑架已经3天了。吃完药再次醒来，温小辉感觉身体的疼痛缓解了一些，脑袋也没有那种要炸裂的痛了。他终于从浑噩的状态里稍微清醒了一点，开始冷静下来，思考自己的处境和自救。他把整个仓库翻了一遍，包括里面堆放的物资。那是一批大蛇皮袋，除此之外，仓库里没有任何能当作工具的东西，显然早就被人收拾过了。他垫着蛇皮袋爬到高处，从通气口往外看去，终于看到了外面的情况。这里是一个大港口的一部分，但是处在新建的港口最边缘，应该是已经废弃了。很远处能看到起重机在作业，可他看不出集装箱上的字，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其实他知道自己在哪儿也没什么意义，关键是洛毅知不知道。从天亮再次等到了天黑，温小辉听到寂静的走廊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他猛地站了起来，心脏跟着狂跳。这次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好多人。难道是长行？紧锁的门被打开了，为首之人高大沉稳，穿着黑色风衣，眼神阴沉，正是长行。